是一座座山，连着山的小村庄。那有一群群海，天天念想着远方。有一家小卖部，夜夜开到零两点，不知他又是思念谁。那儿月亮弯弯，高高挂在了天上。那时外婆总是一座小小板凳上，等天亮去茶山，一朵一朵地摘下，说是给我买理想。故乡啊，南南角静静唱，思念的人情变了样。他乡路长又长，去又往，望呀望，你可记得我年少模样。那是一片片云，连着云的小村庄。那有一群群海，渐渐奔向了远方。有一扇高楼窗，夜夜忙到零两点，遮住那一弯月亮。故乡啊，暖暖家静静唱，思念的人住在外面啊。他乡啊，来来往，熙熙攘跋无常，长大才懂远方是故乡。陪着谁长大。